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晴，偏北风2-3级，气温-6度到-3度，相对湿度30%。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样几本书，这几本书一本叫《北京印象》，一本叫《朋友圈的情与爱》，还有一本叫别来不是别来无恙啊，不是来了三个作者，而是这三本书都出自一个人啊，这就是我们的嘉宾华芳老师，欢迎华芳老师。 大家好，我是词人华芳。 嗯，华芳老师这么介绍自己，我是词人华芳啊。其实之前在准备您的资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哎，回到了这个唐朝或者是宋朝啊，那个时候您就是一个词人或者是一个诗人啊。因为那时候你想，他们写的东西今天我们看哦是文字，当时都是唱出来的啊。我们介绍一下华芳老师，可能这个名字您不是太熟悉，但是他写的歌啊您肯定听过。华芳，中国当代著名的金牌词人，当代纯粹的文人化的先锋代表人物，被誉为诗词书画怪才，书画清新淡雅，文人气质浓郁，意境深远，禅意十足。那他的主要作品有，他的主要词作有诗集《走出的心态》，还有词集《华芳歌词300首》，长篇小说《拉你下水》，音乐剧《奉旨越狱》，还有他的一些很有名的歌曲啊，比如说那英的，当时给他春晚创作了一首歌叫 爱的阳光， 对，还有孙楠的 净土， 对，还和很多著名的歌手啊，还有作曲者一起合作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那今天呢，花芳老师除了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文字啊，还带来了自己的音乐作品，我们一会儿要欣赏一下啊。读您的书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翻开这个纸质的书，我们一般看的就是文字，但是花芳老师的书在于图文并茂，而且还有声音元素的加入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新鲜出炉的《朋友圈的情与爱》。怎么想着就写这样一本书了？ 其实这也是这个源于上一本书嘛，就是北京爱情，这个北京印象，花芳故事。上一本呢写的是这个我来北京之后，这十几年当中我的一些交往，本书呢全部是真人真事，而且真实的姓名。那么在这本书发过之后呢，就是现在销售的也非常好，那么呢就有意犹未尽的意识，所以说又继续画了这一本这个朋友圈的情与爱， 姊妹篇的意思啊。 对对对对， 从整个图书的装帧和里面的这种感觉哈。 对，其实呢就是在这儿可以再透露一下，可能还有第三部，就是这个水墨菩提 啊， 可能将要出。 我们可以现在分享一下朋友圈的情与爱啊，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作家和编剧徐锦川给您写了一段序啊。 对， 这个序您也事先发到了朋友圈上啊。 是， 这个文字，我觉得可能从一个旁观者的眼中啊，花芳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咱们看一看啊。徐锦川先生这样写道：当事者心中最神圣的事情，比如爱情，于旁观者看来也都像一场笑话，何况画方还截取了最可笑的一部分，于是他把他们的名字隐去了。这种事情读者期待真实情况，以为是编的，效果就差了不少。其实不是编的，都是真事儿。我和画方的朋友多有交集，知道一些情形，就如这书里写的话的，我可以证明。当然画方不只是写了可乐，还揭示了意义。他列举了100多个事例，希望大家能从这些事例中体悟到真谛。千姿百态的爱情故事就像树上的叶子一样，片片不同，然而本质上毫无二致，那就是两颗心跳在了一起。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些复杂，扑朔迷离，犹抱琵琶，欲擒故纵，欲罢还休，装疯卖傻，嘴不对心，但是最后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爱你，爱情故事都好看。画方的画有禅意，这也最符合人生的指规。一箪食，一瓢饮，一把伞，一条路，他就一勾一抹，用简简单单的技法告诉你简简单单的道理。照例词作家画方的书一定有音乐元素的，可以一边听歌一边读字，每个故事一幅画后面还有一首打油诗，这些会在一起有滋有味了，视为序。这个怨我啊，画方老师给我三首歌，结果我一时疏忽把这第一首歌啊，最期待的朋友圈的情与爱这首歌没传到库里啊，这个非常非常遗憾，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放一放啊。人家说到了这个，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儿啊。我们周遭是有自己的朋友圈的，如今大家有了微信，这个朋友圈就更经常使用。那您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这些故事还留在了您的心里，说我要把它们写出来画出来？ 其实这两本书呢也真都是由于这个朋友圈而起。最初北京印象的时候呢，就是我画这些朋友们的故事，然后发到朋友圈里去。然后这些朋友都在点赞。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作者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鼓舞和鼓励。然后偶尔有一天我跟出版界的朋友们在一起吃饭。他们就偶尔就聊起了这个事儿。他说这出书很好的。就这样，其实也是这个误打误撞，才有了这个 朋友圈的《情与爱》和这个《北京印象》这两本书。 其实翻阅您的书发现啊，每一篇都很短，它比较符合当下很多人碎片化的这种阅读习惯，一幅画啊，只字片语给你讲一个故事，还能让你意犹未尽，足见作者的功力。我们可以试着去分享朋友圈的《情与爱》中的某一篇啊，比如说第一篇啊，这个叫《北京爱情》啊，你看，这没有多少字，50个字，大家看看他讲了一个故事啊。华芳老师这样写道：杰哥那时心情不好，整天喝酒，一连多少天都是一个状态，回家媳妇儿根本不给开门，开门那肯定是一盆冷水。后来杰哥也有招，干脆每天出门都带着把伞。朋友问，大晴天的带伞干啥呀，也不回答。但据我所知，每次都是媳妇儿先泼水，杰哥才想起伞。啊，挺有意思的是吧？ 是，这是真人真事儿，这都是就发生在我身边。 确实晴天出门带把伞是吧？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知道写的是谁，然后这个普通读者可能不太知道了 啊， 但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是谁 啊。而且这个笑话在于啊，他还最后还翻了一番，你发现吗？ 对， 每次都是媳妇儿先泼水，杰哥才想起伞，就是他带了也白带。 对 啊， 是 啊，所以很有意思啊。前面还有一幅画啊，就是配着这个文字的一幅画，就是家里的这个，我们不能说人家是悍妇啊，拿这个盆水往外泼呢，是吧？ 对。 然后丈夫这时候伞夹在这嘎吱窝底下，还没来得及撑呢，在抹脸上的那个那盆冷水啊， 冷水 啊，特别好玩。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啊。这是第二篇《北京爱情》的第二篇啊。圆圆，气质型美女，比李哥小10几岁，搞服装设计，在广州经营服装。非典时李哥去广州，俩人结识，非典一过一起回的北京，暂住在老吴公司。突然有一天，圆圆说我有了。李哥当时从床上坐了起来，后来租了房子，生了孩子，不知道那期间的难是怎么过来的。后来老吴说，看在孩子的份上，没让李哥陪睡坏的床。你看看爱情的力量有多大。 这也是我的一个搞音乐的朋友。其实他们的爱情还是蛮感人的。最初很难很难的，等于是借助在朋友的公司，你想想。还是爱情的力量大。 那您总结过吗？你看朋友圈的情与爱啊，林林总总的爱情啊，有人可能一见钟情，有人日久生情，有人是欢喜冤家，但最后可能都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时光，但有人最后也分手了。这么写了这么多，有没有就是写过之后有回味，有总结，有感慨的地方？ 其实真是的。其实为什么我要把它完全都写出来画出来呢？其实也就是我想这些爱情，而且都是不重样的爱情。因为它所有的幸福这个都是一样的，但是所有的不幸都是各式各样的。那么其实呢，最美好的爱情和最不幸的爱情，它毕竟还都是经历了爱情。 是， 那么这个是给人带来美好的回忆的，是值得珍惜的。所以说呢，然后我把它画出来呢，让这个在寻找爱和被爱的人们，这个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借鉴，有一些思考。有可能你会少走一些弯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这个种爱情嘛。包括已经结了婚的，你看我这里边写了有结了婚了，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呢，为了培养孩子把孩子送到加拿大，然后呢他没办法呢，只有让媳妇儿去陪着。这样一来，一个家庭看似很幸福，但是呢他慢慢的从这个岳父，就是每个月去一趟嘛，这个岳父，然后成为继父，每个季度去看一次，然后成为年父，就每年才能去看见一次面。所以其实看似很幸福的家庭，其实我觉得他隐隐当中他还有一些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特别美幸福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这里头就是那种隐隐的痛。 嗯， 我把这些生活当中，这都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我把它记录下来了。 其实生活，我们不是生活在别人眼中啊，因为你呈现给别人的往往是你光鲜的、亮丽的、幸福的一面。就譬如现在的微信朋友圈啊，有的人就会在那儿拉一下仇恨，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但大多数你展现的那一面可能还是你正能量的部分。但是自己的日子只有自己知道啊，所以说每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那种纠结啊，自己的那种无奈啊。所以刚才花芳老师也是说到了，看似美满的家庭背后，他也有自己的那种苦楚，不为人知的，自己体会得到的那种难受啊。 对对对。 我们再分享一篇啊，写小爱的啊，小爱也是您的朋友。小爱结婚十几年了，一直没要孩子。突然有一天迷上鹦鹉了，这下好吗？比对孩子还亲，而且呢是各种遛，还各种训练，比如俯视、鹰式的俯冲、降落、各种语言等等。见着外国人必须是英语，早起喊妈妈，唯一一点不好，见到一小区保安一律喊爸爸。小爱反复纠正还是不改。这是83页的一篇啊，前面还有一幅画，小爱在训他的鹦鹉啊，这鹦鹉长得也特英气十足哈，这也真实的故事。 对，真实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结婚多少年了，没有小孩，所以说这个他等于是也是没有一种精神寄托。其实有很多这个朋友啊，就包括女性朋友，就他们更喜欢这些在这个小动物身上啊寄托这种母爱的情感。 你说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对对对对，他们一般都养小猫啊，养小狗啊，但养鹦鹉的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猫狗你还可以抱着啊，拥抱一下，你鸟你怎么抱呢？你把它放肩膀上， 天天也遛啊。 怎么遛鹦鹉？ 哎，每天也遛， 那不成提笼架鸟的感觉了吗？ 然后呢，没跟你说，这都是真事儿呢，编是编不出来的。你想想，他见着保安就喊爸爸，这很有意思的，这都是真人真事儿。而且确实还是这个会英语，还有很多鹦鹉，你说在饭店的鹦鹉啊，就会说发票。 对，你去花鸟市场，会说话的鹦鹉和不会说话的鹦鹉，价格差的特别多。 是 啊，就会说几句和那种这口齿伶俐的，那就是天壤之别的价格了。 对， 朋友，这鹦鹉值钱了哈。 是啊，会说英语，而且还很多这个独特的训练。 唯一不好就是管保安爸叫爸爸，怎么改都改不过来了。 改不过来。 那这么多朋友啊，您把人写出来、画出来了，当然有的是隐去了真实的姓名，有的是。比如说还是能看出来谁是谁的，大家看您出书了，您也发了朋友圈了，他们什么反馈啊？ 这个北京印象呢是全部是真人真事，而且是真名。 北京印象。 对，北京印象。 就是我们说的那一本啊。 对对，那一本。咱们这一本呢全是真人真事儿。但是呢不一定是真名了。因为有的涉及到一些个人隐私问题啊， 对， 所以说就把真名隐去了。但是不妨碍阅读。 对，对，因为你是不需要知道他具体是谁的啊。 对对对，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张三李四身上，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在读画芳老师的文字的时候哈，有一种说法，东北人都是段子手，确实就是你感觉。挺有意思的，三言两语就把你逗笑了啊！就是那个节奏，那个啃节，最后抖那包袱，它需要一个你讲笑话的是这样，你写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啊。但是不仅于如此，就是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还会有一点唏嘘，你会觉得啊，这就是人生，你会有一种悲凉和慨叹在里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试着读两篇啊，这个爱情部分，这次说到的是琳琳，在82页啊。琳琳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大家纷纷介绍对象，但是琳琳总是拒绝，说等等再说吧，或者说孩子大了再说。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孩子结婚了， 但琳琳已经老了，每天无所事事，无所适从。那只小狗也成老狗了，陪着他看电视，陪着他呆呆的发呆。 是啊，就像老舍说的，这个有牙齿没花上人儿，有花上人了没牙了。 对、啊， 其实这也是你知道，爱情它也是，它一旦错过了那个收获爱情期了之后呢，它对爱情的那种追逐的那种心境也在减弱。后来好像似乎就看破红尘了，索性一个人过也挺好， 就越过越独了， 但是还是有点酸楚。 还是孤独的， 还是孤独。 前一段网上流行一句话哈、啊，所谓爱情不过分泌。您觉得这句话说对吗？ 对，所以说我觉得呢，人生呢，就是在该抓住的时候就得抓住，是吧？这个不能老看着这棵树好，看着那个森林更好，那容易错过一片森林，又错过那棵树。 啊、哦，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哈、啊，或者说像琳琳这样，就是，女性容易这样哈、啊，就是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孩子身上，啊，这样的问题是让孩子压力倍增，觉得母亲的期望完全在我。还有一种就是当孩子真的走出了你的呵护，有一天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失落，因为原来就没有为自己而活，等到孩子再走了，寄托离开了的时候，就只能发呆，像您说的那样哈。 其实很酸楚的。 有很多酸楚的这样的故事啊。咱们再分享一篇，这个是格格啊。78页，格格结婚好多年了，每次出去都是和老公一起，因为她不会开车，原因是她天生不认路。一次老公出差，又赶上有急事儿，格格只好自行车上阵，骑自行车也不认路啊，就手机导航，从此传为经典笑话。 对，他是一个对，他是一个曲作者，他本身自己也演唱，但是他的生活真是一塌糊涂，他又不会开车，然后又不认路，尤其女性好像对认路还是天生的比较差，好像。 您怎么样？因为我在看《北京印象》的时候说，您来北京好几年才知道二环是个圈儿。 对对对，我也不认路。 所以我今儿接您的时候，我就怕您走丢了。我说那个您下了车之后啊，那个东门，然后花花老师，我知道东，我想他下车会不会知道东在哪儿？ 这个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呢，真是半年之后才知道这个二环是个圈， 就是好几环都是圈套圈的。 对对 啊， 原来在小城市嘛，小城市它那个环路是不环的 哦， 所以说它这个印象当中就觉得是叫环路，但是没想到北京是真环路， 真是一个圈套着另一个圈的啊。后来知道都是圈 是 其实和大家聊了一些花芳老师的文字，包括他的画啊，一会儿我们要听听音乐，我们其实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聊聊画芳老师这个人啊。比如说我有您的朋友圈啊，我就发现您的朋友特别多，酒友也特别多啊。 是的是的， 都和您差不多的形象气质啊，所以我就觉得是白日放歌须纵酒吗？就是词作家必须得有酒才有词吗？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字特别感兴趣，开始画这种感觉的画，然后什么时候对音乐对作词感兴趣，跟我们聊聊啊这个作者的故事。说到这儿，我们先听一首画芳老师的歌。哎呀，那首歌我没发上来啊，以后一定补给大家。这一首是北京印象，我们听画芳老师的口音啊，这个乡音无改。虽然来北京有多少年了？ 15年了。 有15年了哈，乡音无改，但是他的这个词里头，你觉得抓没抓住老北京的那个魂儿？有没有感受到北京城这座城市散发的魅力？我们来听听北京印象。 的苦望不要放在心上，能放下就放，我们还有梦想。巴黎的地铁没有 北京的城，一座就能做到乐天亮。 天安门广场，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 都是方向，来日并不方长。 珍惜每一个过往，泪水多出了眼眶。 北京北京，你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确实，我们刚才听到了华芳老师作词，胡俪作曲，胡俪和胡大亮演唱的《北京印象》。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听过这首歌之后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我听过之后啊，当然这个整个的感觉是北京的感觉，但有一种有一种小小的那种伤感在里头啊。 有一种酸楚，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外地来北京的人对北京的印象，其实可以说是就是写了北漂的人的对北京的印象，所以这里边有酸楚在里边。 对，其中有一个啊，就回不去的故乡，老北京的小巷，后海的酒，一喝到天亮，天安门广场四面八方都是方向，来日并不方长，难忘每一个过往，泪水夺出眼眶。北京北京，你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写到人心里去了。啊，这是我不知道，因为你写过很多那种大歌啊，但是那种大歌又能够拨动每一个平凡人的那种心啊，我不知道您作词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比如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写北京印象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 这首歌是在这个我们当时呢是在我跟胡俪老师在喝酒的时候，也是这本书呢基本已经交给印刷厂在印了，然后呢我们聊说那何不这个 这个书也有一首主题歌呢。 哦， 因为我给电视剧啊，给这个电影啊写了非常多的主题歌。 嗯， 说那咱们能不能另辟蹊径， 就咱 书也有一首主题歌。 哦， 所以说其实《北京印象》这个画舫故事这本书成为了中国国内图书第一本是有主题歌的书。 这个书级别太高了啊，带着音乐降生的啊。 对对对，它小二维码可以直接听的嘛。 哦，刚才说到画舫老师为许多电视剧啊写过主题歌，比如说电视剧《宝莲灯》《白蛇传》《非常二十四小时》《越王勾践》《东方朔》《魔幻手机》《幕府风云》啊，这些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和插曲特别特别的多哈。 嗯， 大家一定听过您的歌哈。嗯，就是说咱们喝酒的时候，想我写了本书《北京印象》，关键是您太有才情了，就写本书都能给这书配一个歌啊。但是这歌词里头每一句可能都是您有感而发。您到北京15年了，那种漂泊感还会有吗？ 还是有。就是你看啊，我基本不太看这个北京的新闻，就是因为好像是心里总有一觉得那个还是故乡是家的感觉，尤其一到春节啊、节假日啊，肯定都要回老家嘛，所以说其实总没把这个北京完全当成自己的故乡，所以说，他这个心里头总是有一种漂泊的感觉嘛，所以说是这种乡愁在里边，所以说他就还是有凄楚的多。但是呢，又离开了家乡之后，你又回不去。就是，前两天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就一线城市放不下你的肉身，二三线城市放不下你的灵魂，就是这种。其实人一旦从故乡出来，再想回到原来的故乡，想过安稳的日子。几乎是不可能 的，不可能的，就是那个 心态变了嘛。 对，所以就是我以前和一个作家聊天啊，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女作家了，然后他就回忆起自己离开家乡的那一刻，离开家的那一刻，他往回溯，其实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他说那个早晨特别的冷啊，就是有白霜的那种，然后母亲给我做好饭，我就去读我的高中了。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就那一刻我离开家乡，就像一个纵身上马的人，从此我绝尘而去，就是那个方村我永远都回不去了，那一刻我就离开他，而且渐行渐远。您说的特别对，人一旦出来了啊，就像您在北京待了15年，有房有车啥都有了，按说应该有归属感，这就是我的家了啊，但仍然会有漂泊之感啊。 对， 嗯， 这个我不记得是哪个作家说过了，就是其实哪里是故乡呢，埋你亲人的地方才是故乡。 嗯， 后来我们一想，我这八宝山没有亲人埋的。 哎呀，画舫老师逗吧，是吧？这么说这是对的。 对对 对, 对 啊，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北京印象》啊，这是一个在北京生活了15年的人，他在写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城市啊。他刚才开了一个玩笑，缘起就是相当于蓄谋，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为什么要画在这本书啊，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我一开始就画着玩，画着画着觉得朋友啊哥们儿觉得特好，那就集结出书吧啊。他们都说您是就是画坛和词界的怪才，您觉得怪字体现在哪儿啊？ 我觉得怪是这个其实与众不同的意思吧。无论在这个作词方面还是在书画方面，我觉得好像是我还是有我对这个艺术的个人的理解， 比较独特的个人的理解， 比较独特的理解。 那 么你比如说绘画，那现在我想谁家里还挂那个大红大绿的牡丹呢？太俗了吧，是吧？我这个说这话也不怕得罪传统画家啊。但是你这个，因为笔墨要当随时代嘛， 所以说现在呢，你比如说我画的这些画呢， 嗯， 因为我没有完全经过正规的这个学院的学院派的这种训练，那么我画的肯定跟学院派是不一样的， 嗯， 跟传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欣赏美，欣赏这个艺术的观点是一样的， 嗯， 只要你给人们带来美的境界，我认为它就是好的艺术品， 嗯， 所以说呢，我想这个笔墨技术是在于其次， 嗯， 而主要是在于你画什么， 嗯， 啊，你写什么，这个很关键，你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什么， 嗯，就是道的层面， 对，这是核心嘛，艺术的核心， 嗯。嗯，您刚才说您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个绘画的学习，那从啥时候开始觉得，哎，我要画点什么？哎，我还挺有天赋的，我画挺好的。 嗯，其实这个绘画呢，还真是一个缘分。 嗯， 这个缘起呢是，我的总结就叫混搭。 嗯， 就是三年以前呢，这个我跟中国文联。一个这个慰问的队，这个队呢是有两个画家， 嗯， 有两个书法家， 哦， 有两个作词，有两个音乐人，所以说我们这是混搭。以前我们去采风啊、创作啊、慰问呢，都是单一品种，是什么呢？画家就是都画家，或者书法家。 这次是， 那么对我们这次是混搭， 火着来的啊， 对，混着来的，所以说呢。那么我就是有幸接触了这些画家和书法家，而且都是国内顶尖级的嘛。 嗯。 然后呢，在这个采风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人家要找这个画家来画画嘛。 嗯。 在这之前呢，有一张闲的纸，我就在上头随便瞎画着玩。 这之前您是不是也爱画画啊？ 没有画过。嗯。 那您太过分了，您这抢行啊！你这几个人家画着去了啊，作词的去了，作曲的去了，您给人抢行啊？ 哪里？其实这个对我觉得就是艺术都是相通的嘛。 嗯。 再一个，中国的传统文人呢，其实你看过去那些文人，都是琴棋书画， 对 啊，都不是单一的，你知道吗？ 那不是，那有张纸空着的，然后你就去画了。 对， 画完之后呢？ 画了，然后人家想请那个画家来画画嘛， 嗯， 我就想把这个画，我这画撕掉嘛，想扔掉嘛， 嗯， 他一过来一看，哎，不错呀，哎，我给你提个字。就这样吧，这幅画还留下了。 您当时画的啥呀？画的不错。 画了一幅竹子，好像。 以前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 对，我就是画着玩，当时大伙儿在那儿讨论呢，这个闲聊的时候，无聊嘛，就在那上画，因为有案子，有纸，有笔墨的。因为我这也属于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吧？ 对， 反正我也不是干这个的，画呗。就是胆子比较大。 那个时候。芳龄几何呀？那时候多大呀？ 三年以前嘛。 三年以前， 所以我画画的这个时间才是三年。 哎呦，那看不出来，我以为您画了好久了呢。 我说混搭嘛。 混搭啊，就是，花花老师的画非常有自己的特点。在似与不似之间，你说啊，因为别的，比如说，作词的人我不了解，但是我翻到这个孙楠这一篇，我还没有看后面的文字。我说这不是孙楠吗？当然你画的抓住了他非常重要的特点，比如说他的这个鼻脸，他的眼睛，然后他的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再往后翻，我没有看这是那英，哎，就是那英姐这满脑的头发这感觉啊，你就一下抓住了他最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许在别人眼里好像还真的没有注意，但是你抓住了就会让别人看出，哦，你画的是他。整个画风我无法形容，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啊，但是你会有慢慢欣赏的感觉，因为不仅仅是比如说就完全的写生，我画一幅牡丹啊，不是，他在他的画里还有他自己的想法，和他的文字一样啊，简单勾勒，但是就告诉你一个好玩的事儿啊，我们试着读读画方老师在北京印象中的文字啊，可有意思了，北京印象画方故事一，到北京半年了才知道环路是个圈儿。一则我天生不认路，二是因为在小城市待习惯了，家乡的环路是不环的。北京印象画方故事二，来北京两年多了，朋友约东单见面，我怕误事儿，赶忙打电话给锦川问路，哎， 东单不是西单吧？ 这是真事儿 啊。 包括这个锦川，就是给我写序的这个徐锦川老师， 嗯， 他是现在是著名的编剧和作家， 嗯， 前一段电视台播的《遥远的距离》啊，找他来创作的，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哦，良师益友， 对对对， 和您是 也有很多 是酒友吗？ 又是酒友，又是老乡， 哦， 又是良师益友， 良师益友啊， 对对对， 人生能遇到这样的朋友真的不容易哈。 对，其实来北京15年了，其实就是交了 N 多朋友，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人生的一大财富。 对，刚刚说到您画画啊，画了3年了，画3年就画这样，您多亏没早学啊。那说到对文字的感觉呢，就是因为看您填的词，包括您在那个5.12地震写的那首诗，我刚才坐在楼下接待室，我看的时候仍然非常非常的感动。对文字的那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早了，我等于是18岁嘛，就开始写诗，16、17岁吧，就开始写诗。 哦， 最早就等于是受朦胧诗的影响。 哦， 当时朦胧诗我们都是还是买不到朦胧诗那个诗集呢， 嗯， 都是手抄的传播的那种。 哦， 所以说16、17岁相当于我上中学的时候嘛。 嗯。 啊，然后就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就写作，这也写，全国也发了好多。 嗯， 当时在全国还是小有影响嘛， 是个文艺青年。 对，文艺青年，文艺青年。 嗯， 其实是诗歌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嘛。 嗯， 因为最初是在这个工厂里面，18岁呢，我就已经是上班了。 嗯，做什么工作呀？ 是在热电厂，就是这个。哦，既能发电又能供暖的那种厂，叫热电厂。 嗯嗯嗯，就在那儿做工人。 当总统。 当总统、 对，当了一届总统，这也是一个小乐子。 我在这个网上看，就是说您还开过连锁超市是吗？ 对，但是后来了嘛，然后我就停薪留职了。就是经商了嘛。卖过服装啊。这个办过报纸， 嗯， 说卖过扒鸡， 还卖过。您这跨界跨的有点杂啊。 就经历非常丰富。最后呢，开了超市，开了15家连锁店。是这样的。 哦， 都是为了生活嘛。 哦，为了生活，但是那颗心还是文艺的。 对啊，后来有一天嘛，就是这个我，因为每天都跟朋友啊在一起喝酒嘛，然后超市的工作就是除了上货啊，然后卖货啊，然后上货、卖货、就是这些。 嗯， 我觉得我想我这当年正好36嘛， 嗯， 我说我这以后这个后半生就这么过了吗？ 嗯，有点不甘了。 对，不甘了。然后第二天我就开着车装着台电脑我就来北京了。 哦， 超市就不做了。 就突然有一天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对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哦，我们今天看来啊，这样的决定好像挺唐突的啊。 其实等于钱是没赚着，但是我实现了我的这个梦想嘛。我为了我自己的梦想， 还得找一个地儿安放我的灵魂。 对呀，就是 超市连锁12家也安放不下我的灵魂。 其实赚多少钱有什么意义啊？它只是个数而已。每天我们的消费就那些，对吧？喝点小酒，是吧？你也没有太大的消费，所以说人生你一算下来，你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说，但是你这一生，如果你自己想干的，你没去做，那将来会后悔的。 所以华芳老师就来到了北京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啊，你看所有的人，他们可能干着各种不同的工作啊，但是他们背后可能都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有一颗非常文艺的心啊。我记得我有一次知道一个作家，他也是，他就一直是开大货车的司机啊，然后后来他成了这个京音乐的传承人。他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但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就没办法在智化寺继续待下去了。他就回到这个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村子，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之后，他又回来弄京音乐。这中间他就一直在就是当这个大货车的司机。然后人家说你回来回不回来？他马上就回来了，就是 人还是活着一种精神啊，就是心理上的那种慰藉，那种追求，其实永远是你心里最底层的那个需要啊。花胖老师还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也特别的好听，我们一起听一下啊，叫《路过城市》。这是花芳老师的另一首歌，叫《路过城市》啊。其实这首歌也是为一本书写的，是吧？ 对，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叫《别来不是别来无恙》 啊 啊的主题歌。 你说您啊，画画画三年，画成这样，然后呢，每出一本书还自己附一主题歌， 这有点气人了啊！今天时间太短了，别来不是别来无恙，咱们再找一期节目和大家好好聊聊，因为那是一部长篇小说， 好好 是吧？ 对对对，那是一部长篇。 嗯，需要之前好好的阅读一下，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里面情节、文字，包括感受啊等等。那咱说说这个《路过城市》这首歌吧。 嗯 嗯， 这首歌是吴千星做的曲并演唱，由我作词。 嗯， 其实它是也是表达了一个人追逐梦想。你比如说堵在路上的轮子， 嗯 啊，找不到的地址， 嗯 但是我要让我的歌声穿透钢筋水泥沙子， 嗯 啊，直到唱到你为我鼓掌为止， 嗯， 其实我是来自一个小城市的无名氏， 对，无名氏， 路过城市， 嗯， 所以说其实也是表达了一个人在追逐梦想，这里边的一些艰辛， 嗯 一些执着。 嗯 和我的那个小说呢，它的精神气质非常契合。 哦 那个也是写的一个外地外乡人来到一个城市来打拼，最终获得了成功。 嗯， 他也是这种对梦想的执着的追求吧。 哦，嗯，其他的歌听的不多啊，但是这两首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有一点淡淡的伤感在里头。嗯 嗯，对，都有一点点， 嗯， 就是但是还是励志的， 对， 就是， 它还 是 正能量的 啊， 但是它会打动人心。比如说在某一个你加完班的这个夜晚，你开车在路上，或者你一个人走在路上，你听起这样一首歌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远方有一个人，他和我有共同的感觉，此时此刻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和他同那个时间的感受是一样的，是有共鸣的，那个心跳是一个节奏的。 其实这两首歌呢，嗯，其实都是，其实也算大歌， 嗯， 但又都是从小处着眼的， 对， 对吧？然后呢，用了一种小白描的方式， 嗯， 看似很不经意、不经心，但是确实是写的这些人的真实的内心的感受。 对，其实营造一种情境，您说的白描特别特别的重要。你看所有的经典作品啊，我们说他可能写了60页还在描写教堂长什么样，就是《红楼梦》里写的都是小事儿，是吧？他是把你带入一种情境，通过情境让你生成那种情绪，这种情绪才能够感染你，而不是直抒胸臆啊，我好伤心，这不是诗哈。 对， 啊，那说说您这么好的歌词背后啊，因为词是讲究韵致的。啊，有韵致，有情怀，我们读来，我们唱起来的时候，才会觉得它朗朗上口，打动人心。那这么好的词，这么好的文字，从哪儿来啊？是简简单单18岁的时候看朦胧诗啊就得来的吗？就我们今天当然是碎片化的阅读，因为你很难有心境长篇的去读啊。当然我们鼓励这样读。您之前读过什么样的书，可以孕育出这样的文字？ 其实我觉得呢，几个人对我影响比较大。 嗯， 就是一个是这个泰戈尔。 哦，泰戈尔。 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 嗯。 然后国内的呢， 嗯， 是这个傅天林。 哦。 四川的一个诗人。 嗯。 但是傅天林后期，作品就不是很多了。 嗯。 但他最早的作品，非常多，非常好。嗯，我给大家说两句，你大家就能知道。 嗯， 你说他写到夏天的河边去，说来不及穿鞋也无妨，那野草也不穿鞋。 哦， 你想想这个想象力丰富，而且有形象。 对。 啊，来不及，嗯，啊，对，这个来不及穿鞋也无妨，那倒着也不穿鞋。 嗯。 来不及梳头也无妨，那野草也不梳头。 哦。 就是他。 他的思维方式， 对，所以说其实 他的那种特殊化的处理， 对，他这个形象的完全的契合。 嗯， 我觉得诗他就是应该讲究的是这种形象。 嗯， 然后他形象背后可所传达的力量，这是了不得的。 对， 嗯， 你一读觉得哦就是这样，可是想不到， 对， 啊， 对，你想不到， 他会有那种方式一下抓住了他的特点， 在情理之中，但是很意外， 意料之外。 对，他用的形象就是让你就是一下子想象不到的， 嗯， 所以诗人就是诗人啊，如果他能写出这样的诗，那就会打动你。 对呀，对呀，对。 嗯， 包括像余光中的《乡愁》，那都是很简单，但是真是就是直指人心。 对，哎，前一段有一个农妇诗人啊，叫什么华来着？ 余秀华，余秀华。 他不是写过吗？他说：“如果你问我要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集，我会寄给你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告诉你这个夏天稻子和稗子。” 是怎么分辨的？ 对对对，告诉你，稗子提心吊胆的这个春天，你想想啊，他就一下就打动你了。 对对对对， 嗯， 其实他也是非常有才华。 嗯， 最近是食指在指责他嘛， 嗯， 然后大家都指责食指。我觉得其实余秀华对中国诗坛绝对是有贡献的， 对， 将来在历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因为他的才华我觉得是近年来或者是建国以来的话，我觉得他是朦胧诗之后吧， 嗯， 是可以说是掀起波澜的这个一代人， 嗯， 而且是代表人物。 哦， 其实我觉得没人能够出其右吧，暂时。 如果说说您自己白描白描您自己的话，您会用几个关键词去描述一下自己，你身上会有标签吗？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标签，我觉得其实可能作词呢是我这个是人生的这个一次转折的是最大的一个选择。所以说为什么我在哪儿介绍，现在还是首先我是一个词人画方。这个书法和绘画呢只是增加自己的修养，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他是要是能够传世呢，那当然更好。 您这说捞这叫什么，搂草打兔子。 对， 带梢 就是有找没找打一杆子。 没想到还真下来不少，您看看这气人劲儿的。关于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字啊，关于您身上的故事，可能今天的节目没时间跟大家讲了，我回去啊好好读读您给我带来那本别来不是别来无恙啊，咱们找时间再聊啊。节目的最后，真心的向大家推荐画方老师的这几本书啊，一本是《北京印象》，这个出了有一段时间了，还有呢是《朋友圈的情与爱》，这个什么时候能上市啊？ 十天以后。 哦，十天以后啊，这都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别来不是别来无恙》也是华文出版社的吗？ 金城出版社。 哦，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啊，在他的文字中，在他的书法中，还有他的绘画中啊，去感受这个人，感受他眼中的世界。也特别感谢画方老师今天啊，这么长时间路上堵了一个小时来我们读书俱乐部直播啊，感谢今天所有陪伴我们的朋友。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主播新势力。